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。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小朋友们，今天的妞妞讲故事，我们继续说《泥娃娃花絮故事之脸谱系列三》，做个好妈妈，关于当妈妈的早期教育。这个故事啊，发生在泥娃娃的教室外面。为了不影响宝宝们上课呢，妞妞自觉主动地搬了张小椅子，坐到了教室门口。就在关注着课堂上的一举一动的时候啊，琪琪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呢，就出现在了妞妞身边。妞妞赶紧跟她打招呼，可是呢，琪琪妈妈却用意味深长的目光望着妞妞，好半天才深情款款地说：“妞妞啊，以后一定会是好妈妈的。”妞妞乐了，说：“还早呢。”琪琪妈妈严肃地摇摇头说：“现在就要开始积累嘛。”妞妞一想，也是哈。好奇， 讨厌！ 可以积累， 可以积累 了。 积累经验嘛。先把前这个前期分三部曲，先把第一部曲先给积累进来。 第一部曲是什么？ 好吧。可是呢，琪琪妈妈却用意味深长的目光望着妞妞，好半天才深情款款地说：“妞妞以后啊，一定会是好妈妈的。”妞妞乐了，说：“还早呢。”琪琪妈妈严肃地摇摇头说：“现在就要开始积累嘛。”妞妞一想，也是哈，厚积薄发嘛。于是妞妞说：“您说的对，有那么多好妈妈熏陶着，妞妞将来不当个好妈妈都说不过去哈。”琪琪妈妈对于妞妞有所提高的觉悟表示赞许，当即决定现身说法来帮助妞妞马上开始积累一下。于是在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里，妞妞获得了以下宝贵的经验。一，如果宝宝坚决不睡觉，千万不能强迫，可以带他去玩，玩累了自然就睡了，叫都叫不醒。二，宝宝不爱吃饭，也不能采取强制手段，应该开动脑筋努力引导，否则会使宝宝越发厌食。三，宝宝扔玩具不是一种破坏行为，而是一种游戏方式，所以呢，也不能用训斥的方式来对待这个问题。四，全托对于年幼的宝宝来说是不利于他的健康成长的，亲子教育在儿童早教当中十分重要。五，宝宝的自主意识的培养一定要尽早的纳入亲子教育的议事日程当中。六，给宝宝讲故事一定要有选择性，因为孩子的理解能力有限，不当的选择会对孩子产生误导。比如琪琪吧，在听妈妈讲了一个关于妈妈变杜鹃鸟飞走的故事之后呢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十分的膈应杜鹃鸟，直到妈妈保证绝对不会变成杜鹃鸟离开她，这才与杜鹃和解。七，一定要加强与其他妈妈的学习与交流，取长补短，一定要做一个热爱学习、善于学习、团结勤奋、求实进取的四有新妈。玩笑归玩笑，在这里啊，妞妞还是要非常真诚地对琪琪妈妈说一声谢谢的。谢谢琪琪妈妈对妞妞的鼓励和祝福，将来呢，妞妞要是当了妈妈，一定会像你们这样，这些好妈妈一样努力地做到最好的，妞妞保证。同时啊，妞妞还想对琪琪说，琪琪，你真的很幸福，有一位这么用心的妈妈为你倾其所有，一定要快快地长大，一定要健康成长，一定要一生平安，为了好妈妈加油。